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的第6悲怆交响曲，这是当年首演时的版本，由莫斯科广播交响乐团演奏，费多谢伊夫指挥。 Thank you.